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14集，恶狐岛。女孩拉起不情愿的男孩往庙外走，屋顶上却是落下了几个黑人挡住了去路，两个小孩一惊，赶忙退回庙里。黑人将整个破庙前后所有通路以及窗户都堵死，就留下一扇正门。门外，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白玉堂就在庙外一棵高树上，皱眉看着那个背手慢悠悠进破庙的男子。此人中等身材，30来岁，穿着体面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看着不伦不类的，有些像是念书人，但又似乎是个做买卖的。白玉堂认识此人，这人是开封府某个门派的。开封城里门派众多，除了几个很大的门派之外，还有许多小门派，与其说是门派，不如说就是一些武馆开门收徒弟。徒弟不用帮着门派卖命，但是学功夫要交钱，等于是一门买卖。白玉堂凭着过人的记忆，确定自己的确是见过他，当时可能是和展昭在逛街的时候看到的。展昭跟他说了哪些是武馆的教头，哪些是掌门，基本是怎么个运作。这种武馆良莠不齐，有些根本不属于江湖，就是交权的还好些。比较麻烦的是一家暗地里捣鼓的，明面上的武馆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，真正在做的是类似于杀手或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。白玉堂猜测这几人应该就是类似的情况。五爷又想了想，记起了这人的名字，似乎是叫魏通。展昭跟他提起过开封几个比较厉害的武馆，掌门的功夫算是不错的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话又说回来，白玉堂觉得那猫感觉还挺准的，当初展昭跟他讲起的时候就提过一句，说他怎么看都觉得魏通不像好人，没准背地里正干些什么呢，还真让他说中了。两个小孩被困在了破庙，魏通走了进来，看了看小孩怀里抱着的三刃古刀。 哼，可惜了，还以为你们有点用呢。 你们故意让我们偷到刀，然后想跟踪我们找叶知秋。 魏通笑了笑，从身背后抽出了一把匕首来，在手中把玩着。小女孩紧张，将那男孩挡在身后。 本来是要带你们回去的，没准儿能引来叶知秋了。不过可惜，你们半路是遇到了开封府的人吧？ 哼，怕啊！ 白玉堂在暗处忍不住挑眉，这姑娘小小年纪好有胆色，而且她一眼就能认出她的云中刀，又似乎对三刃古刀很了解，而且功夫也不弱，看着像是武学世家教出来的，但是感觉又有些市井气，没什么交际，这点年纪不是大江南北走过不会这么冷静。魏通将匕首往外一抽，明晃晃的刀刃对着两个小孩比划了一下。 所谓斩草不除根，后患无穷，这点年纪死了也不错，下次投胎投好一些。 说完魏童就要往前一步，却听那女孩突然开口， 我说你怕不怕叶知秋？ 放心，我们等着他自己上门来替你们报仇。 那你怕不怕白玉堂？ 女孩接着问了一句。魏童微微一愣，白玉堂站在树上很感兴趣地看着。 两方面实力对比悬殊，两个小孩面对一群杀手，这姑娘会怎么样应对啊？ 见魏童犹豫，女孩微微眯起眼睛。 你别弄错，是白玉堂放我们走的。 魏童皱眉，似乎没明白女孩想表达什么。 你猜他看没看过叶知秋的悬赏令？如果他看过，你觉得他会袖手旁观吗？ 他和展昭会放过一个杀了百人的凶徒？放我们走自然是想跟来的。 想唬我？ 用得着唬你吗？ 那女孩双眉一挑，带着点挑衅的意味。 瞧你那点出息，单对单你敢招惹叶知秋吗？听到白玉堂三个字你都腿软。 你臭丫头！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没看到悬赏令，但之前没看到不代表以后看不到。 死丫头，你想说什么？ 如果白玉堂知道叶知秋是杀害那么多人的凶手，而偏偏又是他亲手放了我们去给他送刀，你猜他会不会追来？ 魏通一皱眉，女孩直视魏通。 真有这胆量你就动手吧，我才不怕你们。我们若是死了，你的麻烦比我们活着还多。一个叶知秋就够你们受的了，再加上白玉堂和展昭，你猜你主子会不会罚你？到时候结局没准比我们还惨。 这姑娘有一套。 魏通凝视那对姐弟良久，随后冷笑：“ 哼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啊。” 说着，魏通对手下一使眼色，那意思抓活的。几个黑衣人就冲了进来。那女孩看准时机，从袖子里摸出了一把什么东西，刚要扔，忽然就见那几个黑衣人都像是被迎面抽了俩耳瓜似的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瞅准时机，女孩拉起小男孩冲出了破庙，回手一丢，就见庙里扑一声冒起一股黑烟，魏通和一众手下熏得晕头转向。两个小孩刚跑进林子，就感觉后脖领子被人提起，随后飞上了半空，等明白过来，他俩已经坐在了雪白的龙背上。两人猛地回头，就见白玉堂坐在他俩身后，正看手中的三刃古刀，两个小孩有些傻眼。 真的追来了。 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罗英，他是我弟弟罗渊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抬眼看两人，五爷不用多说话，两个小孩也明白他是询问事情经过。 说来话长，不过叶知秋没屠村，屠村的是别人，全村人都死了，就我们姐弟俩活了下来，而且是叶知秋救的我们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将布条递给夭夭，让他闻一闻，然后随着味道去找叶知秋。 你们是什么村子的？一个村子的人都死了，为什么没人报官？ 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这个村子的存在。我们的村子在恶虎岛上。 开封城外通往码头的小路上，邹良拿着一个篮子，和已经长得威风凛凛的大狼狗哑巴一起走着。一人一狗走几步，回头看一眼，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，脸上表情都差不多，无语加无奈。虽然是小路，但还是有些来往的旅人也都纷纷驻足观望，看神情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景象。就见路上来了个红衣人，打着两把伞。这天也没下雨，艳阳高照的，的确也有些人打伞戴帽子遮太阳的，可这人一下子打了两把，直接遮出来一大块阴凉地。看身高应该是个男的，脸根本看不到，因为用一块白布遮住了，就露出了两个窟窿可以看到路。这还不算，头上还罩着个纱斗笠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连一丝缝都没有。路人看到都惊得连连后退。这位红衣人是谁？看着邹良和哑巴的嫌弃脸，就不难猜到是正在努力防晒中的林业火。本来邹良是给龙桥广准备伏底的，林业火非要跟来捣乱，邹良忙得要命，林业火就带着哑巴碍手碍脚，终于忙完了，邹良要去码头，林业火就兴致勃勃跟去参观水军。两人带着狗吃了个中午饭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往码头走。本来挺好的，突然太阳出来了，林野火惨叫一声钻进了一家民宅。火凤是看到太阳的第一时间闯进民宅的，借伞借布借斗笠，邹良尴尬地跟进去跟受惊的主人家赔礼道歉。 随后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，邹良和哑巴尽量跟林业火保持距离，生怕有人知道他们认识。哑巴已经彻底成年了，毕竟有一半狼的血统，和普通的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走了一阵，林业火就找个树荫去坐下，给哑巴喂水。 唉，码头就这么几步路，再走下去天都黑了。 这么急干嘛？ 林业火扒开一点点白布的缝隙问邹良，邹良坐下看了看天色。 时候也不早了。 邹良边说边把手里的篮子放在一旁。林业火瞄了一眼，这篮子里是食盒，两份烤松菇，一壶好酒，不知道邹良是带给谁的。烤松菇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，松菇又贵又少见，平时也没什么人吃。邹良貌似早就订好了，太白居的伙计特地帮忙准备的。林业火打从刚才就瞧着这个食盒有些别扭。 你干嘛带着韭菜啊？平时也没见你吃松菇。 松菇一股味道，只有那话痨才爱吃。 龙桥广。 林业火眯着眼睛，邹良拽过哑巴来揉毛。 还有第二个话痨吗？ 大老远的带去军营干嘛呀？ 邹良笑了笑，拿着篮子站了起来，对林业火勾勾手指。 快点。 急什么？他还能饿死不成？ 邹良看了林业火一会儿，伸手去摘他脸上的布。 干嘛？ 林业火拉住布，不过露出来的还是别扭脸。邹良笑了。 哼，你这算吃醋？ 林业火斜眼看他，邹良笑得更开心，晃了晃手里的篮子。 这篮子不是为了让那话痨开心的，而是用来救那几万水军的。 啊？ 赶紧的，那边估计已经水深火热了。 林彦火一头雾水，不过还是起身跟着邹良一起去军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